博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才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开放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您聊一聊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建立健全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京剧夏令营，孩子们体验唱念作打。全国少儿足球邀请赛贵阳落幕。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办法规定，国家公费师范生享受免缴学费、住宿费和补助生活费政策，通过双向选择等方式，切实为每位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支持各地探索免费培养、到岗退费、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多种公费方式，逐步健全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体系，将公费师范生履约服务期调整为6年，6年恰好能够完成小学或中学完整的教学周期。同时，体现倾斜支持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公费师范生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至少1年。在本办法生效之日前签订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且正在履约任教的免费师范生，一切依照公费师范生政策管理。2007年印发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和2012年印发的关于完善和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意见同时废止。近日，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举办的东方坐标学院2018级开学典礼及新东方教育产业基金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以教育创业、价值创新为主题，希望搭建一个跨界碰撞与交流的平台。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现场表示，未来将持续关注推进学生整体素质教育发展，特别是成人等需要碎片化时间学习的人群，并会借助人工智能等科技驱动教育进阶，通过科技提升教育发展，促进教育效率提升。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整体素质教育发展的投入，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孩子们缺乏的，真正缺乏的现在是全面成长的教育体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能够促使他全面健康成长的这样的教育领域， 而且这样的教育领域呢，它是以高科技或者说是人工智能等来驱动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领域。如何用用科技让教育变得学习更加有效率，让孩子学习变得更加有兴趣的，以及是让已经需要碎片化学习的人群，比如说成人，如何能够进一步得到教育提升的，这样的我是比较感兴趣的。 据了解，未来新东方教育产业基金首期募资15亿人民币，将投资早期成长型教育企业。9月份，新东方还将启动教育文化产业美元基金。 继续了解下面的内容。近日，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摇身一变，被装点成了古朴简洁的戏台。113名来自打开艺术之门京剧夏令营的小营员结束了2天的体验，在这里登台汇报演出。老生组带来了《定军山》，花莲组演唱了《斩美案》，花旦组的《麦水》俏丽可爱，金鹰组的《梨花颂》典雅动人。孩子们的表演虽然稚嫩，但举手投足都格外认真，一段段经典引得台下的家长们叫好连连。进入8月之后，暑假过半，打开艺术之门也走进了下半程。不到2周的时间里，除了中山公园音乐堂和北京京剧院合作了11个年头的京剧夏令营，在此之前10年老招牌的打击乐夏令营和首次举办的朗诵吟诵夏令营已经圆满落幕，接下来胡琴夏令营和铜管夏令营将陆续开营。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进入今天的绿茵战况报道。近日，第16届全国少儿足球邀请赛及2018年花季杯足球夏令营活动在贵阳落幕，共有来自四川、湖南、陕西、重庆、海南、广东等地区及贵州省内共75支球队近1000人参与。本次赛事的主题是不忘初心，赢在未来。赛事汇聚了多家国内顶尖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无论是赛事规模还是质量水准，在诸多青少年足球赛事中均处于领先地位。比赛从7月29号开始，为期8天，比赛按年龄分为 U8、U9、U10、U12 四个组别进行，赛制由5人制和8人制，分3个赛区同时进行比赛。比赛目的是通过打造有自信、有文化、有品质的少儿足球竞技比赛，全面促进贵州省乃至全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以赛事和夏令营相结合的全新形式，为本土青少年足球发展提供最高水平学习交流展示平台。2018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亚洲杯足球赛会徽8号在福建省晋江市第13届运动会开幕式上发布，以闽南地区出砖入石的传统建筑特色为主要设计元素的会徽标志揭晓。2018亚洲大体联亚洲杯足球赛将于10月29号到11月11号在晋江举行，来自亚洲的16支男队和7支女队参赛，中国将派出1支男队和2支女队参赛。中国区选拔赛将于8月16号到25号在晋江举办，共有8支男队和4支女队争夺3个亚洲杯赛事名额。近日，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健康体育发展中心幼儿体能与足球教育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幼儿体能与足球教育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院长殷洪博说，幼儿在3到6岁发展关键期，如果得到科学系统的足球教育，他们的身体素质、智能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都将得到全面发展。殷洪博表示，研究院将加大力度，在全国大力推广普及幼儿足球教育活动。以上的资讯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继2018高考之后的第一场公益讲座又要开讲了，和大家一起关注2019自主招生。8月18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将举办2019年自主招生大型讲座，内容包括必备材料的准备、高校如何审核考生的申请资料、自主招生高通过率有哪些技巧策略，对自主招生全流程进行深入解析。地点在国家图书馆综合楼5层会议室，参会的家长将得到现场赠送的2019自主招生百问百答和价值298元的专业定位卡一张。座位有限，请您拨打报名电话57354567 57354567进行电话报名预约座位。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姚迪。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校园足球的话题。今天请来的都是重磅的嘉宾，也是我们北京孩子从小一定会非常关注，而且对于我来说是我从小的两位偶像，然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分别是这个来自于国安青训的副总监杨普杨指导。 你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这个朗月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南方南指导。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这个二位都是老国安人，也是伴随着我们北京球迷长大的啊。这个我们都是一直在关注着国安，关注着二位在踢球，同时现在也在从事着这个足球的青训啊，校园足球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之中。我首先想问一下二位啊，咱们先问一下，想问一下南指导，这个校园足球，因为您现在是在三里屯一中， 对 那边。 我们这个朗月足球俱乐部是跟三里屯一中合作， 嗯， 然后呢，然后我们挑选这个朝阳区的特长生，然后在三里屯一中上学， 嗯， 课程呢还是按照学校的走，然后就等于下午放学之后，我们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足球的专项的培训。 嗯，其实就是能够让孩子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也能把这个足球练起来。 对，我觉得你真要是耽误学业了， 嗯， 家长也不干， 肯定不干 啊、嗯。而且我觉得像这么大年纪，还是一边进行正常的学业， 嗯， 一边踢球，我觉得最好。 对孩子来说， 对对 是最好的哈。因为呢，之前做了很多期校园足球的节目，然后也请过很多朝阳区的同学们，然后包括老师们来做客。我就问他们，底下问他们说：“哎，朝阳区这哪个队踢得最好啊？”他们说：“就是说哪个队会让你们在场上没踢就觉得绝望了？”他们说：“那就是屯中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屯中的总教练给请来了，然后来说一说啊，这现在在那个三里屯一中这边，这个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原来啊，就是跟三里屯一中合作的时候，只是合作这个初中。 嗯， 初中我们等于是每年呢，给我们这个足球特长生的名额，我们然后在全朝阳区进行一个足球特长生的选拔， 嗯， 选拔出来的队员呢，然后就进入到了三里屯一中学习，然后呢，基本上初一、初二、初三这么一年一年的，递增。我们基本上可能要组两个队左右，要组两个队。 嗯， 然后呢，也是代表屯一，踢一些，你比如说朝阳区的比赛， 嗯， 朝阳区有金鹰杯， 嗯， 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北京市的什么中小学生联赛什么的， 嗯， 主要是参加这方面的比赛。 嗯， 然后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为这个杨总监， 嗯， 输送人， 哦， 他是我的 人才， 对，他是我的上级领导， 哦， 当了我的领导已经很多年了， 哦，原来是这样的 啊，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 好，这就相当于能把人才培，您得这么说，其实这个杨指导那边还是很需要您这边来提供这个青训人才， 没，主要是这个杨总监给我们支持很大， 哦，说到这儿，待会儿我们还要请这杨总监来聊一聊啊，究竟这个作为国安青训是怎么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同学们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原来的这种足球模式，大家都知道是体校。 对， 然后呢，你比如说孩子喜欢踢足球，然后呢，教练可能到学校去挑啊，先摸摸骨，然后呢，看看你这个身体情况如何，觉得不错，是个苗子，来，愿不愿意踢？愿意踢，走你进体校了。但进体校我们都不太清楚，有文化课学习吗？那会儿老早之前， 他是这样。体校呢是原来计划经济， 嗯， 是有各区的体校。你比如说我原来是崇文体校的， 嗯， 杨浦应该是东城的吧？ 东城， 杨浦应该是东城的。 嗯， 我们是在基本上，你比如说二三年级， 嗯， 然后呢，体校的教练，我那会儿教练是原来的国脚， 嗯， 王吉连王指导， 嗯， 就等于在。号称亚洲第一中锋的，踢得非常非常棒， 嗯， 原来的国家队的中锋， 嗯， 对，然后呢，王指导呢会到我们崇文区各个学校， 嗯， 都走一遍，嗯，然后呢，肯定他会有体育老师的一些推荐， 嗯， 还会呢让我们踢给分队，然后他从中挑一部分这个学生， 嗯， 那会儿我们刚组队的时候。应该说我们这支球队人员非常庞大，因为从一个区挑的嘛，在我印象里得有50来个人， 嗯， 就在 一个年龄段 啊，对，这一个年龄段有五十个人，就我们一个从就我们七三七四这波的孩子，一共得有五十来个，在我印象里，就是因为那会儿就是上学，我该在哪上学？因为我从小，你比如说，我原来在培新上学，后来进了崇文体校，它有一集中嘛，后来又转到了天坛东里小学，我该上学我上学，我还是在天坛东里上学，然后我上完学之后，因为天坛东里离我们离那天坛体育场非常近， 是， 然后我们就溜达过去，然后进行这种足球的训练， 哦， 然后基本上练俩钟头，练完俩钟头，然后背起书包，然后 回家写作业， 回家写作业。 没骑自行车的时候，就挤公共汽车就回去了。然后后来大点了，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就回去了。就这样， 在其实，在那会儿也是学业上是有保证的。 那肯定有保证，对， 也不像大家原来那会儿想象说去了体校，基本上就是凑凑合合让你上一钟头这课文化课就不会啊， 那肯定是不会的， 没有哈。 对， 那也挺好，其实。但是现在呢，就是会更在意孩子们的学习，因为希望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出路。 对， 那您觉得，就是以您这些年啊，对于这个校园足球的投入，包括看这些同学们，你觉得现在同学们的认识水平跟您那会儿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区别不大。其实作为孩子来说，主要还是一是听教练的，二是听家长的。从家长这方面来说呢，因为现在说句实在话，踢球的孩子比较多，你真是能一步一步的走到塔尖上。我说句实在话，不太多，极少极少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独木桥。好多家长也是希望孩子呢，就是通过这个足球训练，一是锻炼身体，第二一点呢，能够在不耽误学业情况下，他两条腿走路。当我踢球我踢不出来的时候，我没准我学业还没怎么耽误，我可能我还继续的去这么着去发展。因为呢，足球现在可能也比较好在哪儿了，因为现在也有许许多多的足球特色校，也是需要这方面足球学生的， 也是能够让他们有出路。 对对对， 尤其是在这个大学特招的时候， 哎， 还能降点分。 对，你比如说这个好多大学它都有这个，你比如说北体大也好，首都体育学院，还有其他一些，它每年招生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学校的侧重点它有足球，它基本上会招一些足球的特长生去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保证了升学，家长们其实最难过的那一关也就过了。 对。 然后话又说回来，咱们再说到这个杨指导这边，这个男指导说了，说我们这学生主要这个最好的出路就是能去您那儿。咱们从多大开始进入咱们国安青训体系呢？大概？ 我们原来是初三毕业以后。但是从今年刚刚改，因为现在来讲，就是因为北京那个学习的政策啊，因为他如果是外地学习，他可能进不来。而且呢，有很多孩子呢，包括学校也好，家长也好，他们愿望是好想进国安，但是我们组队晚。所以有很多孩子在小学毕业以后，可能就去其他俱乐部了，就是在外省市。因为现在在外省市的孩子，大概就是北京孩子将近3000人。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来讲，把这个组队时间提早，就是6年的小升初。小升初我们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基地在顺义嘛。也是找了那个牛栏山一中合作。 好学校。 对，因为他也是北京前十嘛。首先作为俱乐部来讲，包括李明总来一直在说一点，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教育给孩子。因为作为球员来讲，其实我从个人来讲，其实文化其实更重要。而且我觉得这个文化跟足球是不可能脱离开的。首先你学习好，足球才能踢得好。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觉得金指导原来曾经，金指导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知识，最后球员拼的都是脑子。 对。 这个已经不是说你的身体或者所谓的这个技巧了。 对。 完全是自己一个意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错。 所以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学得好。但是说到这儿的话，那这杨指导您就直接就开始抢男指导这边的这个生源了。 这说实话来讲，这可能也一直跟他们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毕竟从初一到初三他们是3年，对于他们俱乐部建设肯定是矛盾，但是从俱乐部角度来讲，我们也希望能尽早的集中，因为从12岁，如果虽然我们跟他们是合作校嘛，但是我们也希望用俱乐部 更专业的这种教练，包括现在有外籍团队，让孩子更早接触更专业一点的训练。当然这个肯定是矛盾，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跟他们，让他们来去做小学。 哦， 小学以后慢慢到六年级，哎，叔叔啊，这但是这其实是很矛盾的问题，因为从这个 小学看不出来啊。 不，我觉得就是在三四年级，其实十岁左右，其实孩子如果说有这天赋嘛，肯定都基本差不多 感觉出来了。 对，而且你像为什么咱们说朗月现在来讲给国安输送球员最多？ 哦， 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们俱乐部，一个是南方，包括刘建军，包括林荣，他们原来都是从专业队下来。 嗯， 其实就像刚才南方说的，他的教练是王杰连，那是国家国脚。 嗯， 他带出的孩子肯定都不一样。 哦， 所以他输送的球员，从九一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的2006年， 嗯， 就是每个年龄段大概都有七八个人， 哦， 是属于他俱乐部的。 所以。 所以不是我支持他，是他支持我。 哦，也是彼此的一个帮助，因为其实也能够让这些家长们看到说，哎，我的孩子是只要踢球好好练，然后呢真的天赋达到了，他是能有一个很好的出路。但如果他天赋达不到，你顺着统招这条道走也没问题， 对 吧，你该中考中考，该高考高考，没问题。 对，没错。 嗯，身体也非常的好。好，那这个第一时段呢还有最后一点时间，那个能不能简单来说一下这个男指导，咱们现在对于这个除了这种专业的足球训练之外，比如说咱们平时这种足球的这种比如说普适性的这种训练，像三球一中他们怎么开展？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足球课， 嗯， 有一些足球课的开展，还有呢，就是因为三里屯一中啊，它那个校区它是小学初中一体的， 嗯，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响应这个杨总监的号召， 嗯， 我们已经也提前下手了， 嗯， 在小学开展这种分年龄段的，也进行足球的培训， 嗯， 一个是呢，让孩子尽早的接触到足球，二呢，从小学培养可以为我们初中提供更好的人， 哦， 我们就等于小初我们变成了一体，我们如果 提前掐尖哈， 对，如果说我们小学培养的，你比如说这一个队，我这人数我足够多的话，我可能到了六年级， 嗯， 可能中考国安那边要组队，我你挑吧， 嗯， 但不可能都挑上啊， 嗯， 没有那么多好孩子， 嗯， 可能有几个孩子可能 还不错的， 可能挑上去了， 嗯， 但是其他孩子呢也会补充到我这个初中的这个足球队当中来， 嗯，继续训练， 哎，对，也不太伤筋骨， 嗯，而且呢，重点是没准儿他经过这两年呢，哎，脑子突然灵了。那这个 对， 也许还有再一次被挑中的机会。 有这种孩子，有这种孩子，其实呢，可能，其实杨普也知道，就是有些孩子，可能你当初的时候，你可能看， 嗯， 可能一般， 嗯， 他真没准过两年，他蹭一下，他能起来， 嗯， 这个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个别现象， 嗯， 会有这些人呢，可能经过两年的训练， 嗯， 他可能突然脑子开窍了， 嗯， 或者 身体运用的更好了， 对， 嗯，这都说不好， 都说不好， 嗯，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都会送一首这个校园足球歌曲，我们接下来进入校园足球音乐，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那得进入校园足球音乐，我们请这个男指导吧，送首歌给我们的这些这个小球员们、同学们，好不好？ 因为我听的都是一些老歌啊， 嗯， 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香港一个乐队叫 Beyond 的， 嗯， 然后那个主唱的那个 黄家驹 就是也是在中年时意外身亡了，但是这么多年还一直特别喜欢听他的歌， 嗯， 他的好多歌，你比如说真爱你大地什么的， 嗯， 给我感觉氛围特别好，送给咱们的同学们一首海阔天空。 好， 希望大家以后的道路也是海阔天空。 好的，那非常感谢男指导，也今天谢谢杨指导跟男指导做客节目，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